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允堂听了葛达魂的话一笑，老葛，雍正整顿奇物的宗旨有2条，一条是奇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奇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8旗的下五旗同属不明，奇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我们呢，先从第2件事做。在京各旗营牛鹿管带的案卷都已经准备好了，通知他们各自觐见自己的主子，旗主能对属下行赏行罚，下五旗的兵权就拿到一半。就如碧丽塔的丰台大营吧，碧丽塔是个汉人，下头3个左领都是满人，一见旗主碧丽塔，他就指挥不动了。旗人分田自种，是坏了太祖太宗和圣祖惩罚的，早已经怨声载道了。所以这一条不但行不通，而且王爷们必定还要和雍正理论争议。要知道，平日他们在圣京毫无权柄，一旦旗下门人奴才肯听命服从，一定要千方百计恢复8王议政制度。如今雍正弄个什么官身一体纳粮当差，又是火耗归公，抄家抄的鸡飞狗跳墙，真是个天怒人怨，暴虐无道，朝野布满了干柴，一旦火起，谁能扑救啊？8哥出来收拾局面，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允似不安的晃动了一下身子，摆手说道：“ 哎，老九最后一句话说错了，应该是8王旗主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也没有篡位的心。但雍正管不好这个朝局，理不了这个天下之政，社稷公器也。”也应该公管。 下五旗王爷来了四名，勒布托是正蓝旗的，都罗是镶白旗的，承诺是正白旗的，永信是镶红旗的，这是四旗了。我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都在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红历，正黄旗是红石，镶红旗是红咒，红历是铁心跟雍正的，他就要同李卫一道下江南了。红咒无可无不可，是个懒散人。红石，你们记住，在京做道办事的这位亲三爷，他才是我们的共举之主，真的八王议政，红石也是我们的首领，他要夺位，我们只要实权，号召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额尔松额说道：“ 八爷，剖析的明白。我明儿去见见洪昼五爷，我是镶红旗第二左领，归着五爷管。您别看五爷任事儿不管，他要发起火来，连三爷也怕。五爷整日在家烧丹练汞，前年隆科多带兵搜宫，当时也是三爷坐镇北京，没有通知五爷，五爷恼了，把义府的人都给轰出去，守护东华门，说东华门是他丹炉钢斗冲位，不许兵丁带刀进紫禁城。隆科多请三爷写条子请见五爷，都被挡在门外，紫禁城都搜遍了，就是进不去东华门，那炉丹到底也没练成。五爷上门请教三爷为什么扰他静修，三爷当面赔罪才算了事。允嗣笑了，可以和五爷聊，不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成仙之道。我那里还有一部原版的金丹正义，你带了去恭送你家五爷。本来议论的十分紧张的话题，经这么一调侃，气氛变得轻松了。说笑了一阵，允嗣因额尔松哥提起隆科多，想到他即将就道前往阿尔泰与罗刹会谈边界，心里一阵的惋惜。此人虽然罢了相抄了家，在京师步军统领衙门旧部很多呀，是可资利用的一大势力呀。思量着，刚说了句隆科多，屏风左侧门帘一动，进来一个家人，伏在允嗣耳旁轻轻说了句什么，躬身退后听命。允嗣莞尔笑道：“隆科多来了，说曹操，曹操到啊。”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时针已经指到将近子时时分，因站起身来说道：“九弟啊，你们几个在这边把细节再议议，苏奴是我的侄儿，一处见见不妨，请舅舅书房那边坐。”允嗣赶到书房门口，正听见里边金字铭中沙沙的一阵响动，接着钟摆晃动着连撞了十二声，隔玻璃向里看，一个五十多岁花白胡须的老人一手端杯子，正侧着身子眯眼看着栏杆插架的书架。允嗣让苏奴开了门跨了进去，微笑着说：“哈哈，舅舅安好啊。”苏奴也就地打钱，旋即起身道：“给舅爷请安了。”“ 哎呀，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如今只有隆科多，哪来什么舅舅舅爷呀？” 隆科多把抽了一半的书送回书架，转过脸来，此时离得近了， 允四才看出他脸上有些浮肿，连额头的皱纹都有点发亮，手脚动作间也显得迟缓。允四笑着吩咐伺候在门口的家人，给龙大人送一碗参汤。江守一让，请龙客都坐了，苏奴也坐吧。舅舅啊，心里有气，这我知道。万岁前一次查看你的家产，你送来10万银票让我收存，我悄悄给您退了回去，是不是为这个呀？哎呀，舅舅为亏空的事，当今万岁登基这么几年，在野的在朝的官员抄了上千家，他生舅舅是个抄家皇帝嘛，14爷都抄了，我这里更是他早就瞄准的地方，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替舅舅想的要周全得多。允四说着，探身向书架上取出一部《左传》，翻了翻，抽出一张笺，递给了隆科多，诚挚地说：“这是我在顺义置下的一处庄子，13万本银。”抄家只抄福财产业，不抄祖业祠堂田地。我把日期向前提了10年，你留着备个万一。舅舅啊，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条您尽管放心。哎，八爷，这事情不大，可见你的心田呐。隆科多接过纸，略看了一眼，便收在了怀里，他的神情有些憔悴。我这心里悬着的是那份玉牒呀，我去皇室城借，是打过收条的，现在只是抄检了我的家，家私都还在宅子里封着，没有没收。我现在情形，八爷有什么不清楚的？说关就关起来，说杀也只一道旨意呀，连出门拜客都在这种时分。玉蝶是红石借去了的，我刚刚去三贝勒府见过他，说是八爷借看，三爷也说不安全，请八爷赏还了老奴才，不然内务府追究起来连累面就大了。允四看着这位曾经宣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天字一号书臣，不到半年光景，隆科多仿佛老了10岁，原来棱角分明的黑红方脸变得皮肉松弛，毫无生气，声音凄楚惨淡，丝丝散乱的白发在灯下颤抖。允四的心不禁一沉，瞟了一眼苏奴，沉吟不语。苏奴其实并不是允四的近之侄，他的祖先其实是从太宗皇帝就分支出去了的，到他父亲一代爵位递降，只封了个3等子爵，每年只在光禄寺领一份600两银子的年历，余拜的收下一概没有，是个地道的闲散宗室子弟。但苏奴呢，从小聪明伶俐，话不多，却极善结交钻营。8岁上头进宗学读书，别人只是图个体面，甚至稀图几两纸笔银子，苏奴却瞧准了这是结交权贵的机会。康熙皇帝的几个小儿子背不上书，他留替身罚跪，替写文章，帮着磨墨铺纸，有时候还悄悄弄些闭关小说夹带进去，给允娥、允护、允齐这些叔叔们解闷，买些个只值2个子的蝈蝈笼、泥绣球、插笔竹筒、糖人什么的，送给红石红旺这杆子金尊玉贵的近之皇孙，既没误了读书，也巴结的人人都说他小事。因此上从宗学里肄业出来，允娥 就要他到十辈子府帮办府，又见到礼部、刑部帮允祀办差。允祀是最早封亲王的总理王大臣，一个票逆分发出来，就又当了芜湖的盐道。几个密保，康熙才知道爱新觉罗皇家宗室子弟里竟还出了一位能吏，超迁提拔为湖广巡抚。允提出兵拉萨，从户部发去的粮食都没变，唯独湖广送去的是当年的新米。允提战胜，读本以军功扎扎实实又保了一本，又续他祖上的功劳。康熙皇帝又发到允祀处，命礼部一功一序，一个贝子稳稳当当封了起来，又赐为侍卫。因此上，这个不哼不哈的远之宗室门楣重光啊，同学的穷宗室背地里都叫他闷猴。隆科多说的玉牒上面只有几句话，记载的是现今宝亲王弘历的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当时是绝密文案，为防着有人行妖法或掩昧之术加害皇帝皇阿哥，历来在皇室城严封密固。三阿哥弘时不知要派什么用场，逼着隆科多弄权偷取出来。允祀从苏奴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儿，又要借阅，不然就兜出来打亲命官司。弘时也只好辅救这位惹不起的八叔。苏奴见允祀看自己，在屋子上一欠身：“八叔啊，这玉牒背也背得烂熟的了，老龙眼下这么个处境，留着确实没有益处啊。不过他略一沉吟，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咱们是从弘时贝勒爷那儿借来的，几头不对面，这会子舅爷取了去，三爷向我们讨，又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的确刚从三爷那儿来，三爷不便亲自来，让我到八爷这里悄悄取回去。这个玉牒八爷留着，除了招惹是非，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允祀听了这才笑了：哎呀，舅舅急什么，我当然还你。苏奴这才起身，在书架上寻出一本书，从套叶子里头抽出一份硬皮折子，黄绫封面周匝镶着一道金边，打开了，里边端楷写道：皇四阿哥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寅时诞于雍亲王府，王妃钮钴禄氏，年氏丫头翠儿、珠儿、莹儿、宝儿在场，稳婆刘卫氏。这就是那份价值连城、干系几家王公大臣身家性命的玉牒了。苏奴却没有直接还给隆科多，吊胃口似的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双手呈给了允祀。允祀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将玉牒撂在了书案上，转过脸来对隆科多笑问：舅舅去阿尔泰与罗刹会议，几时启程啊？隆科多一刻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待，恨不得立刻拿着玉牒就走，但他知道这位满身谦谦之风的外甥的手段，因一欠身： 皇上怜惜我，我原说就上道了。昨儿进去避祠，皇上说接到阿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莫斯科。你是天朝使臣，不宜先到，冰天雪地的路也不好走， 开春草发芽了再去不迟，所以我一时还不走呢。 哦，呵呵，舅舅你是怎么回话的呢？ 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何得怕冷呢？罗刹人阴险狡诈，想分割我喀尔喀蒙古，百年来锲而不舍，如今策领阿拉布坦蠢动，反向已露，罗刹国如果先到，二者勾结，后患无穷啊！不如奴才先去，军事上有所布置，一则震慑策领，一则可以与罗刹国顺利签约。我的意见还是早点去。皇上说，方才这些话都是老成谋国之言，二太将军也是钦差一边大使，你写一份条陈，朕发给布善，要他就地未雨绸缪。你虽有罪，朕还没拿你当寻常奴才看，过去你还是有功的嘛，这次差事办得好，朕就免你的罪。八爷呀，总求你成全我，过了这道坎儿，奴才给您效力的日子有着呢。 隆科多说着，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心中一阵酸热，眼泪已在眶中滚动。只他是个刚性人，强忍着不让泪水溜出来。哎呀，舅爷如今成了认罪大臣了，你有什么罪呀？哎，你是跟从先帝西征准噶尔的有功之臣，如今又说你勾结了年羹尧，其实没有你坐镇北京，年羹尧才真的要反呢。苏奴一脑门子撩拨的心思，信口雌黄的替隆科多抱不平。你说你辞去九门提督，原本为了弃权避祸，哎呀，皇上啊，就腿搓绳又免了你的尚书房大臣，说勾结又没有实证，说擅搜御园吧，那是你职权里头的差分，又拿不到桌面上，只好又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他实实在在是个越王勾践，如今八爷在位，八爷再出事，他就又要治你勾结八爷的罪啦。 隆科多听了默不言声，许久才说，我忘花甲的人了，出将入相，这辈子也算不虚过的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再做，只想平平安安的度此残年。说句实在话，平常在家静思，我还不如一了百了，也不至于疑惑子孙。八爷如若体念我这点心境，请放我一马，如不体念，我的鹤顶红已经准备好了，养药而尽罢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这眼泪扑簌簌的淌落下来。允嗣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动容，伸手将玉蝶轻轻推过隆科多的手边。 哎呀，舅舅，舅舅不要这样嘛，也许你恨我，恨我拉你下水，误了你的锦绣前程，不过有两层请你思量，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为求自保自全，跟自己亲哥斗心思。你看对面墙上，那是我手书的条幅。隆科多抬头看时，果然见绛色绫表装的一张条幅，言书写着：“子独不见河边之柳户，波浪激其根。”

大理寺刑部动用了多少人清查你与年羹尧的事，与我的事，除了你转移家财，别的查出什么了？没有，可见我不卖友的。他用手指点点那封玉牒，舅舅，把这个拿去，好生把漏子弥缝了。我万不会再寻你的麻烦，舅舅，你尽管放心。 谢八爷。 隆科多捧过玉牒，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汗衫里。冰凉的金叶子立刻激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昏冒的眼睛闪了一下陨色，随即低下了头。 老朽无用之物，实在对不起八爷，不过八爷也请放心，隆科多半世英雄，也是从不卖友的。 说罢向苏奴略一点头，对允嗣一一到地，隆中退了出去。苏奴望着长廊尽头隆科多消失的影子说， 哼，就这么放他去了，便宜了这个老杂毛啊。 允嗣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哈 哈，他已是灯干油尽了， 强逼着他出来给我们效力，急了，不定一下子把红石和我们一股脑都卖掉。他是当过宰相的，如今又罢了职，一行一动多少眼盯着我们，不吃他的杯类就算不错了，他不入我们伙，雍正的心思就放在他身上，一旦替我们串联人，反而招引他留心到我们。牛不喝水强按头，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何柱儿的话，年三十逮个兔子，没有他就不过年了吗？他转过脸来，眼睛在竹下悠悠泛着绿光，闷声地说， 苏奴明儿走一趟三贝勒府，把我们议的结果告诉红石。四个王爷已经到了承德，现在这个天儿也许要了允祥的命，可弘历一时也未必同李卫上道去南京，弘历不离开北京，几个王爷就暂住承德，告诉三爷，他八叔这次破釜沉舟为他争这个太子位了。 但是允嗣并没有完全估计对，时隔三天底报出来，弘历以亲王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江南，已由张廷玉代雍正皇帝到陆和义交送出京了。洪昼奉旨到马陵峪视察军务，以皇子身份拜祭景陵。红石传递过来的信儿，不但允祥已经卧病不能理事，雍正皇帝也患了热症，暂时停止接见外臣。允嗣觉得这些消息好的令人不敢相信，命太监何珠儿在宫里打听确实了，这才命轿去畅春园觐谒雍正，亲自来探虚实。雍正在淡宁居召见了允嗣，看着他行了礼，含笑说道， 老爸来了，你身子骨一直不好，早有旨意，不必专门进来请安的，难为你惦记着了。 他看上去果然精神十分倦怠，眼圈暗得发黑，脸色苍白中带着灰青色，颧骨又有点潮红，只散穿着一件绛色江绸面貂皮袍，腰间系着黄皱搭把，半斜着身子懒散的依在大营枕上，声音显得慵懒温和。 那边屋子上坐吧，自己兄弟 不讲那么多礼数。朕见外臣从来也不肯这样的。你如今身子怎么样啊？看上去气色还好。哦，上次的天麻用了吗？允嗣忙欠身答道：“托皇上洪福，这几天好些了。主上赏的天麻正在吃，只是这个晕病不是三朝两夕就能好的。臣弟原也没敢来惊动皇上，见底报说皇上暂不接见外臣，担心皇上身子，因此赶着过来请安。”雍正撑着臂，坐直了身子，一时没言语。这一对亲兄弟，自康熙46年犯了生分，为夺这个皇帝位，逐鹿紫禁城啊，变成了生死冤家，已经近了20年。但历来刀枪相见，唇枪舌剑，雍正这边是允祥，允嗣那边是允娥、允唐，相互直接交锋。雍正与允嗣平时极少单独见面，朝会也只是依让恭谦，礼数不缺而已。此刻两个多年的政敌相对已是一君一臣了，心中都有万千的感慨，却又不知从何说。不知过了多久，允嗣才觉得这么干坐着很不相宜，一躬身子：“上次见皇上还觉得您气色好，这次看上去有点憔悴。听说皇上一天要见3个时辰大臣，批折子到半夜，这么着打熬，没有病的也受不了啊。先帝在位勤政，千古帝王无人能及，皇上竟比先帝还要劳乏。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皇上学贯古今，好歹当心些，也是天下臣民之福啊。” 哦，朕有自知之明，凡百事物处之，聪明天胆，朕不及先帝呀，只好以勤补拙了。 雍正心知允嗣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呢，听着这假惺惺的被告，不由一阵腻歪，嘴角嚼着苦橄榄似的皱着眉头，语气却十分安详：“ 人呐，最怕没有自知之明啊。朕这阵子不爽，原来早想叫你进来问问的。齐物整顿的事如今到底办得怎么样了？ 说句实在的，臣弟与皇上政见多有不合的，唯独整顿齐物我打心里赞同，可就是皇上说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啊。开国才80年，我们满洲八旗子弟就都成了一群窝囊废。康熙56年，传尔丹兵败青海，60000人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人说听见敲鼓声就吓得拉稀。允提进军西藏，年羹尧在青海打仗，都用的是汉军绿营。就京师这些旗下，每个月领了钱粮，什么事儿也不做，提溜个鸟笼子，就晓得做茶馆吹牛，再不然喂八狗，栽16树，10个里头连一个会说国语的都没有。什么是国语啊？清朝的时候定满语为国语。所以呀，这事儿臣弟十分精心着办呢，从没敢懈怠。雍正凝神听着，见高无庸送来奶子，就说道：“ 给你八爷。”“嗯，你接着说。” 允嗣两手捧过奶子谢了，呷了一口奶子，从容地说道：“但万岁知道的，八旗旗下这些狗才个个都不是省油灯，骄纵惯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旗主，事权难从一统啊。 前次奉旨在密云顺义遵化这些地方划拨了土地给他们，老实一点的去了，滑头的把地租出去，坐收现成的粮，有一等不会也懒得生业的，干脆把地卖了。我追查这些事儿，抓了几个到我府里问，他们又都说请示过本主，气得我肺都炸了，又拿他们没办法。所以我和三阿哥商议了一下，把各旗旗主叫到北京来，列出整顿的条例，由各旗的旗主自己部落自己旗下的满人，朝廷只是定期检视，办得好的褒扬奖励，办得不好的按例惩处。这些旗主在奉天也是无所事事，拿了俸禄也该叫他们办点正经的事。这是红石和臣弟们思量的一个法子，合不合适的还要看皇上圣裁。说罢他垂头吃奶子。雍正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些事儿你和红石多商量吧，朕这头政务太多，下半年已经接见过各省知府以上的官员，过了元旦从直隶省开始，朕要接见所有的州县官，州县是最亲民的职分了，朝廷一切制度都要他们去办，百姓的疾苦甘甜他们又最知道，刷新吏治要从他们头上做起呀。有人说朕琐细，殊不知天下如今最缺的就是琐细不怕麻烦。朕知道你政见与朕不合，你不要为这个不安，杨明石李福他们也都与朕不合，办好差事，不弄邪魔外道，朕还有这点子容人之量。就整顿旗务而言吧，朕只有一句话，所有旗人都要体念朝廷爱养的深恩厚德，努力生业，共建大清极盛之势，有这个宗旨，法子由你们去想。正说着呢，见张廷玉从运松轩那边匆匆过来，雍正便问有什么急事吗？张廷玉向雍正打了个签起身，向允寺微一合手示意，说道：“方才接到布善的军报，策凌阿拉布坦带了3000蒙古骑兵偷袭阿尔泰大营，已经被打退了，这是大事，所以奴才赶着过来奏主子知道。”雍正眉头一拧，立刻变得神采奕奕。他的折子呢？双方死伤情形如何呀？ 折子我叫他们正腾劫掠呢，这里先回忆一下主子，劫掠腾好也送给怡亲王一份。我军死伤很少，只有73个死的，策凌丢下了200多具尸体逃了，因是夜战，伤情不明啊。不过敌军劫了我军一座粮库，运走粮食3000担，烧了大约7000担。阿尔泰大营冬粮不足，来春雪化泥泞，怕不好运输，请指户部从速调拨10000担粮运去以资军需。他顿了一下，略带迟疑的又说：“ 随哲还有一份有功变将的名单。”请朝廷议叙。 这是什么圣仗啊？雍正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冷笑了一声：“哼，布善是身统30000人马的剑牙上将，被人家端了营，烧了仓库，还带走了粮食，还外带死了70多个人，他居然有脸向朝廷要粮请功。”他呼呼地喘了两口粗气，按着胸口揉搓了一阵子才平静下来。你只告诉布善，朕没有那么多的恩典施给他，叫他革职留任， 戴罪立功，限他半个月，也端敌军一个粮库，也允他战死200人，不然朕要索拿他进京交部议处。想望首领可保也在可与未可之间，还生出这样妄想，要朕给他续功。他焦躁的来回踱着步子，不时地站在玻璃窗前望了一望外边白雪皑皑的房顶树冠和画得满院都是的雪水，又心无所主似的转过脸来，茫然盯着岸上堆积如山的奏折。张廷玉思索良久，打了败仗是明摆着的事，但奴才以为这只是小错，如今下旨撤掉布膳，或者他半月之内不能如命立功，朝廷选哪员将去阿尔泰代替呢？请主子锐见圣裁。雍正不胜愤然地啐了一口，哼，朕并不为他小错生气，败了就是败了，明明白白回奏，为什么要欺君呢？你说没人代替，朕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吧。坐在旁边一直没言声的允嗣忽然徐徐说道，皇上，会败冒功，边将积习历来都是如此，您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动肝火。布膳是从圣祖西征的老军务了，并非无能之辈。青藏西北阿尔泰这些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旱海苦寒之地，能在那里长期留守布膳也算是忠诚之事，不应以小过重罚，寒了守塞将士的心。换一个生手，微不足服众，指挥不能如意，反而要出大乱子。朝廷远在万里之外，臣弟以为更不宜做琐碎军务布置。策凌阿拉布坦蒙古骑兵本来就飘移不定，彪悍难治，他也未必有什么粮库。布膳求功补过，贸然出兵，又正值严冬之际，胜负之数难以预料。若再有个败绩，隆科多来春和罗刹国的边界会议也不定因此吃更大的亏呢。这事儿本不是臣弟的分内差事，我坐在一旁细想，只能糊涂了。承认布膳的小胜，命他乘胜相机进剿。皇上在密折朱批里倒可以明白直告他这样做的缘由，布膳自然知恩感戴的。兵凶战危，这和正事不同，错了可以更正。臣弟除饶之见，请皇上三思。雍正听不到一半就已经明白允嗣的主见是对的，他瞟了一眼满脸温良恭谦的允嗣，打心底里头叹息，老八要能实心臣服，办事能耐，比允祥也不逊色呀。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对张廷玉说， 老八的主张看来有些道理，暂时不要申斥布膳了。粮食怎么办？这10000担粮从哪里调拨呀？ 粮食有的是，河南、陕西、四川都有存粮，只是运起来不容易。骆驼、马匹、驴脚，还有人夫吃，加上工钱，百里百斤一吊一呀。像这样的天儿，恐怕还争不上来人。总算下来路上花销，也要10000担粮才够呢。允嗣见雍正目视自己，知道他心疼这笔饺子，遂一笑， 只怕百里百斤一吊三也未必争得足民夫数啊。 岳钟琪的兵就住在川北，发旨叫岳钟琪就营中军粮用军马运，缴银也就省下去不少。张廷玉皱眉沉思着，青海省原来年羹尧统辖的军队还驻有60000，靠的是各省支应的军粮，青海省刚刚平定，也没有大粮库，岳钟琪能按住这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宜再抽调岳钟琪的军粮。甘肃榆林军库现在还存着10万担粮，布膳的缺粮可以从这里头调拨，榆林库里的粮也到了更新的时候了，正好腾出库房来。甘东去年大旱，一开春就得赈济，也只能动用这批粮食，饥民熬冬无食就由他们来运粮，饺子一律用现粮支付，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这样粮库也腾出来了，也省了缴银，百姓也有粮过冬了，岂不四角俱全吗？这样变换一下，放阵变成攻阵，春阵变成冬阵，来春就是不够用也就差不多了。雍正的心绪一下子好起来，嗯，好啊好啊，集思广益，今儿议得爽，朕是性情中人呐，大喜大怒从不掩饰，幸得你们成全匡正。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过，恒玉公等尽情极谏，你们今儿是直谏，还算不得极谏，朕已经是受益不浅了。粮食的事就这么办，用600里加紧停计发到甘肃，由骆文寿亲自经理，2个月内务必把军粮送到布膳大营，发文田文静调拨他金秋的粮食10万担到榆林，叫他心里先有个数。昨日礼部有个折子，直隶今年乡试主考还没点呢，张廷玉发个停计叫李福赶紧赴任，湖广那边几个积案不要他管，交给李卫去办。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情冷暖，世情如霜，聚与散，悲与欢，如此纠缠。天在晃，路在转，心在心动，是受了伤。风越转，心越乱，梦在梦醒时转了弯。深深深情几许，

北京时间16点整。